的来源和流通环节。这儿呢准备了一个菜篮子，我给大家呢这个 演示一下、 嗯、 好， 大家呢可以这个上北京易追溯这个微信平台， 有一个 APP 对 是吧， 有 APP、 嗯、 然后呢这个追信查询，查询可以扫二维码条形码、 嗯、 咱们呢随便扫一下， 我们拿出一个来， 拿出一个， 选择一个， 拿这个 西红柿吧， 拿出西红柿吧。 好，我们这边 是 扫一下西红柿上面的这个 条形码， 条形码 二对， 好， 好，扫出来了。 扫 这个产地呢， 让大家看一看， 是河北的乐听， 嗯， 龙信思源有限公司配送的， 嗯， 是由这个超市发的蓝润店销售的，大家可以看看， 哦、可以看一看啊，嗯、来给个特写，能看到、 嗯、 一目了然，它的产地是哪儿？ 对对对。 那么从哪个超市购买到它？ 包括它的流通环节， 非常的清晰，流通环节都能够非常清晰。 对对对对， 是每一个有这样的条形码的这个 都可以， 蔬菜都可以扫到。 目前呢，北京35家超市，600多个店，90%以上的这个网点都可以实现可追溯。现在全市呢，去年底建了1778个。这个肉的可追溯的点、 嗯、 这个菜的追溯点呢，达到了2383家、 嗯、 而且呢，就在上周，京东呢在网上建立了这个追溯体系，就是线上线下都可追溯。这个追溯就是什么呢？要达到一个这个来源可追溯，责任可追究、 嗯、 通过这样一个系统，为老百姓的食品安全站岗放哨， 嗯， 真是知根知底儿，让我们吃得明明白白，也非常放心。 嗯，对，这样的东西我们买回家里边吃的才踏实哈。 对， 来，来，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提出的问题啊。 嗯、 我们这有网友提问了，说前一阵子咱北京这快递配送的时间啊都变长了，问问主任能不能够多建一些快递的配送网点，能够让大家收寄快递更加的便捷。 嗯，北京的电商和跨境电商发展非常的迅速，嗯、但是呢。从这个物流和快递配送来讲呢，还是一个短板。去年呢，我们新增了100个末端配送网点，但是呢，还远远的不够，还远远的不够。今年呢，我们将跟规委和北京邮政局来制定物流配送快递的发展指导意见，包括它的这个标准，以及呢，空间在这个物流仓储、分拨点、末端配送这样一个三级体系的一个空间规划。使这个物流配送快递企业发展的更加安全、更加绿色、更加高效，老百姓呢使用的更加放心和安全。 嗯 嗯，我们也看到现在马上就要过年了哈， 嗯、 过年的时候大伙儿对这个商业的商品的供应要求啊是越来越多，需求量非常的大、 嗯。 过年的时候一般人都是在休息，而咱们商品一线的员工呢，这个时候是更加忙碌了。这个时候有什么话想对大伙儿说吗？ 嗯、 应该说。市民过节，商业加班，春节马上就要到了。 嗯， 为了保证首都市场的繁荣稳定，让北京的市民过一个幸福、快乐、祥和的这样一个春节，应该说很多的商业服务业企业都休不了这样一个春节。我呢想借此机会对。这个节日期间加班加点为市民节日保供的企业员工，特别是在节日期间不能够回家的外地的这些一线服务员、快递小哥、家政阿姨们点赞。 嗯， 谢谢你们。 是能感受到这种城市的温度和温暖。那今年是2018年，也是19大之后我们新时代的一个开局之年。咱们北京市商务委的新的一年有什么样的一些工作的规划？还有一分钟时间啊，您给我们简单的讲讲。 嗯，我们呢要这个持续的推进生活性服务业品质的提升，特别是呢要补齐老百姓生活不便利、区域不平衡。生活性这个商业服务业有些品质不高这样一个短板，制定一系列的这个发展规划，比如说农村这一块，我们将制定提升这个农村流通现代化水平这样一个行动计划，补齐区域平衡的短板，通过流通来服务农民，这个为美丽的乡村